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七集，你是变态吗？蒋婉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硬着头皮微微凑近。文静个头太高了，他够不着他的脖梗，只能踮起脚，抬起下巴，凑近他的脖梗，鼻尖轻轻嗅了嗅，有木质的香味传来，像雪后的松木味道，神秘温柔，不时清新，优雅且迷人。蒋婉短暂地恍神了一秒，文静偏头，鼻尖险些碰上他的。文静开口，低沉的嗓音分外惑人，我身上是什么味道？他的脸离得太近，漆黑的瞳仁里盛满了蒋婉的脸，痕迹很深的卧蚕隐隐让他的眼睛呈现一种深情的错觉。蒋婉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嗓子有点紧。 也很香。 文静点点头，满意地离开了。蒋婉慢慢地呼出一口气，她转身继续清洗杯子，却发现手指还在隐隐地颤抖。或许是因为她长久以来都没有靠近过男人，才会在刚刚那一刻生出想要拥抱他的冲动。收拾妥当后，蒋婉回到房间，发现手机上有未接来电，打开一看，是魏纪元。他看了一眼，把记录删掉。没多久，魏纪元又打了过来。蒋婉正要把手机关机，就见他的短信消息进来。 我有话跟你说，你不接电话我就去找你，我知道你在哪儿。 蒋婉皱着眉，魏纪元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他犹豫着按了接听。 蒋婉。 魏纪元，你有什么话直说。 我想当面见你。 魏纪元似乎喝了酒，声音带着醉意。 你来吧，我们一次性把话给说清楚。 你就在电话里说。 蒋婉看了眼时间，晚上八点。 彤彤也在。你来吧，我们见一面，把话说开了。 蒋婉想了想，给文静发了消息，拿了钥匙出门了。这个时间没有公交车了，他只能打车过去。楼道的感应灯随着蒋婉的脚步声亮起，他站到203室门口，抬手敲了敲，门被打开，房间里一片狼藉。到处都是摔破的玻璃酒瓶和锅碗瓢盆，客厅的灯也摔坏了，盆栽里的泥溅得满地板都是。蒋婉踩着一地狼藉走进去，身后魏纪元把门关上。他喝了很多酒，眼睛很红，看着蒋婉说， 你来了。 蒋婉看了眼客厅，问 婴童呢。 魏纪元用下巴努了努卧室的方向，蒋婉便抬脚走了过去。他打开卧室的房门，里面没人。几乎是那一瞬间，他预感到不妙，转身时魏纪元已经搂住了他，将他往床上一推，使劲压住他。他满身酒气，低头胡乱地亲蒋婉的脖子。 蒋婉，蒋婉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 蒋婉惊得汗毛倒立，挣扎着去推，却推不动他。喝醉酒的男人力气大得很，身体更是重得厉害，压得蒋婉动弹不得。他吓得声音都变了调。 魏纪元，你放开我。 蒋婉， 门外忽然传来何应彤的声音，他尖叫着扑过来。 魏纪元。 他手里不知拿了什么，重重地砸在魏纪元的后脑勺上。魏纪元松开蒋婉，站起身捂住后脑勺，看了何应彤一眼， 踉跄地往地上一摔，晕倒在地，血从他的脑后汩汩往外流出来。蒋婉哭得满脸是泪，他捂着被扯开的衣服，浑身哆哆嗦嗦，声音还发着抖。 婴童。 何应童去探了探魏继元的呼吸，看他还有呼吸，这才瘫倒在地。他看了蒋婉一眼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蒋婉下床时脚软地踉跄了一下，他浑身都在发抖，说话时声线颤得厉害。 他说你在，要我来当面说清楚，我才过来的。 何应童擦了擦脸上的泪。 是我对不起你。 他拿出手机打120，报完地址，手指微颤地掏出一根烟点上。他吸了一口烟，冲蒋婉说： 他喝醉了。蒋婉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说出去。 蒋婉眼角的泪正正往下落，他看了何应童一眼，声音像是飘在空中。 我能告诉谁？ 何应童把烟掐灭了，他抬头，目光通红地看着蒋婉。 算我欠你，蒋婉。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，你有事就打我电话。如果你不当我是朋友，我也认。你走吧。 蒋婉抖着手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擦干净脸上的泪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下楼梯时他的腿还软着。打了车回去，蒋婉插钥匙开门时插了几次都没把门打开，他不得已用另一只手按住发抖的那只手，这才把门打开。客厅一片漆黑，唯有冰箱的门开着，透出一片冷白的光。文静就坐在冰箱前，低头在下棋。蒋婉也没开灯，状若游魂似的进了洗手间，把门反锁了，这才脱了衣服站到花洒下，把热水打开，借着水声压抑着哭出声来。他很害怕，他甚至不敢想象，如果何应童没回来，他会不会被魏吉元得逞？恐惧和惊慌让蒋婉整个人哭得不能自己。他第一次发觉自己身为女人的软弱和无力。如果不是何应童，他可能已经没。他死死咬着手指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落。他浑身抖得厉害，热水也缓解不了他体内的惊惧和寒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洗手间的门忽然被人敲了敲，外面传来文静的声音。 你已经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了，给我10分钟，我要用洗手间。 蒋婉来之前没有拿换洗的衣服，地上的脏衣服他也不打算穿了，他只能抽了条纯白的浴巾裹住自己，去打开了洗手间的门。文静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蒋婉一双眼哭得通红，白皙的肩膀上还落着几颗莹润的水珠。他低着头，身体还轻微地发着抖。文静盯着他身上的浴巾说：这是我的。 我知道，我明天洗干净还你。 不可以。 那你要我脱光了吗？我脱光了你就满意了是不是？然后你也脱光，跟我说什么公平吗？你是变态吗？ 空气静止，文静看着他，漆黑的瞳仁没有半点情绪。我是变态。蒋婉擦掉脸上的泪，他扯掉浴巾丢到他怀里。 还给你。 他越过他，几乎是小跑着冲进了房间，随后把门关起来，连门都忘了锁， 径直躲进了被子底下。文静在原地站了片刻，垂眸看了眼地上的浴巾，他眉心皱着，许久后才抬手捡起地上的浴巾丢进脏衣篓里。晚上游戏直播，文静很不在状态，一开场就送了一血，后面被团灭时，他面无表情地摘下了耳麦，丢下一句不打了，然后浑然不顾粉丝的刷屏安慰，关了直播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